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《昆仑天梯》第九集。西北扩大，没一天的时间赶不到目的地。中午两辆车开下公路，停车休息兼解决午餐。备车上有加热装备，居然能捧出热腾腾的西河饭菜，比干粮方便面什么的好太多了。江恋在车后棚的遮挡下安稳吃完了饭，又拿起手机看了看，还是没信号。车行途中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有时候信号刚刚冒头，车子又窜出了有效范围，叫人干着急，没有办法。邝美莹过来找江恋，这一路海拔越来越高，气温自然也是越走越低，但其他人都还能适应，唯独邝美莹身子弱，已经穿上了薄棉服。 把美莹叫来帮忙实在不是个明智的决定啊。 这两天邝美莹该吃吃该玩玩，表现的还都挺淡定，而今正式上路，终于显露出几分紧张来。他撸起袖子，把手臂展示给江恋看。 到了那儿，我是不是就得拿刀子割自己了？割多长的伤口合适呢？只割一道可以吗？还是走一程就要割一刀啊？这一程是多远呢？1公里，还是2公里啊？ 你放轻松就行，到了那儿再说吧。 看得出来，他想的也是挺多的。可惜的是，江恋什么都答不出来。人容易纸上谈兵，真到了实地才知设想有多么荒谬。别的不说，昆仑山不是华山、泰山可以登顶看日出拍照，人家是有高度的，有雪线也有雪峰，有些山头专业的登山队员都犯怵，邝美莹这样的能上吗？打发完邝美莹，江恋去找神棍。神棍没下车，窝在副驾上抱了本养生鼻祖彭祖，看得津津有味。江恋扶住车门，一肚子没好气。 这不是骗人吗？明明自体繁殖，还非说是养生。 阳光炽烈，江恋拿手当盐遮住额头，眼睛都睁不开。 昆仑山太大了，我觉得咱们的想法行不通，不能漫无目的，必须有个明确的线索。 哦， 你有在做梦吗？ 没有啊。 怎么还没做？从前没人盼他做梦，他梦来如腹泻，而今天天催盼，他这梦还便秘上了。就这么好看？这不都后人瞎编的吗？ 江恋心头浮躁，看神棍这态度便有点不爽。他随手抓起一本，这本是讲古代神仙的，彭祖有专卷，陶田还贴心地在彭祖篇那儿贴了一张便条，所以江恋一翻就翻到了正篇。他一目十行，目光很快就被其中一句给粘住了。 彭祖居然娶了49个老婆， 可见这位老人家虽在寿数上有造诣，爱情方面也太不专一了。彭祖娶了49个老婆这事儿，神棍是知道的，近代的神仙列传和宋代的太平广记中都有记载，说彭祖失49妻，丧54子，大概是为了侧面烘托出彭祖的长寿。他抬眼看江恋， 哎，我说小爷们小恋恋，你看看你这个关注点，我看这书是为了查找有什么潜在的线索，你看看你只看到了人家老婆多。 我也是在找线索，他老婆这么多，儿子这么多，都走在他前头了，侧面说明他就是自体繁殖，也说明了由神到人差距是巨大的，都是亲儿子，完全没有继承他的能力。 神棍心中一动，脑子里有一线光亮闪了一下，可惜这亮太幽微了，没抓住。倒是江恋忽然想到了什么。 儿子是走在他前头了，还有孙子孙女儿重孙辈吧， 彭祖这开枝散叶的可以啊，49期，那就是49房啊。你看人家宅斗剧，只3房就能斗80集，这49房，哎，49房，这要是繁衍到现在，那得是一个巨大的家族啊，规模绝对不输山鬼水鬼，怎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？啊？ 你不能以偏概全，我是个例，被遗弃的，我是被扔在一个小村口的。 不扔别人，偏扔你，你是什么异类吧？ 准备上路了，大家收拾收拾，上车了。 喇叭声响，该重新上路了。江恋直起身子，把副驾的车门关上。神棍坐着没动，茶色的车窗上映出他一片茫然的脸。下午，海拔一再攀升，温度持续掉点，众人也都扛不住了，纷纷在车上加衣戴帽。近傍晚时，已经没了真正意义上的路，车型的依据只是根据卫星定位和地面上的隐约折印。外头再美的风景也会看腻，更别提天色渐暗，已经看不到什么风景了。陶田陪邝美莹坐了前座，江恋歪在座位上打盹，迷迷糊糊间忽觉得车速放缓，再然后车身一顿就停下了。江恋睁开眼睛，下意识问了句， 到了 没有？但是四姑婆说你和神先生可能会对这儿感兴趣，让到的时候停一下。 感兴趣？我们为什么会对这荒野里的某一处感兴趣？ 江恋向前方看去，能依稀看到那儿有几顶破旧的帐篷，正被风鼓得摇摇欲飘，但没有灯光，没有吹火，明显没有人住。有一顶帐篷的后服还被撕破了，被风扯得掀来翻去，像一面诡异的旗帜。神棍先反应过来， 哎，会不会是那个钉盘岭？ 对对对，就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说是一个叫什么钉盘岭的去世的地方。 那是得看看了。江恋和神棍都随着陶田下车，往那几顶帐篷的方向走。两个司机也开得有点疲惫，在车外抽烟。只有邝美莹听说是什么死过人的地方，心里生出忌惮来，又嫌外头冷，于是窝在座位上不愿动。维彪自然也就留下来陪他。走了没多久，那些帐篷便已经近在眼前了。对水鬼的经历，江恋已经差不多了如指掌。水鬼于90年代中期一探漂移地窟，那一次损失惨重，死了10多号人，没死的也大多在后来的20余年间陆续发病，一命呜呼。如今唯一幸存的，大概就是宗行的女朋友易萨了。一年多以前，水鬼二探漂移地窟，即便备齐了诸如喷火枪等装备，依然损失不小，尤其是折了当家人丁盘岭。继任的丁玉蝶一直记挂丁盘岭的生死，他接连派出水鬼以搞地质的名义在三江源一带不断的追索，眼前的这些帐篷就是那些水鬼的驻扎营地。再然后，一夜之间营地的人都没了，只剩下一具尸体，那是失踪了一年有余的丁盘岭，他拿刀子捅穿了自己的喉咙，还留下了3个半字，找山鬼帮。进帐前，江恋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手电。陶田如一个称职的向导在前头引路，给两人做介绍。江恋看到了丁盘岭尸身曾经倒伏的地方，尸体当然是已经搬走了，但浮尸的地方还拿白粉撒过形，还插过木枝，仍然依稀可见。还看到了一小片盘地，乍看没什么特别的，但蹲下细瞧就能发现那一处的土壤呈螺旋状，像是曾经旋转着闭合。江恋和神棍对视了一眼，都心中有数。据说漂移地窟需要呼吸，夜晚时在地面上会出现开口，这叫地开门，风冲星斗。 但天亮之后就会闭合，闭合时那处的地面会呈现出这样的螺纹，这螺纹也是水鬼追索漂移地库的唯一线索。陶田的介绍也证明了这一点。 丁盘灵死前，附近有一个藏族人叫丹增，为了给营地的朋友送羊肉，曾经来过这儿，还跟丁盘灵说过几句话。据他回忆说，他看到丁盘灵的时候，丁盘灵正拿着一个纸箱壳盖住一处地面，盖的就是这儿。不好意思。 话还没完，陶田腰后的卫星电话突然响了。陶田愣了一下，向两人示意，匆匆出帐接电话。江恋掏出自己的手机瞧了瞧，那信号没得真干净，干净的让他想上手去抠。 陶田居然有卫星电话，我真是考虑不足，没买个卫星电话带上。不过陶田既然有，是不是能朝他借用一下？或许买回来也行，这样跟千姿联系的时候也方便点。 他心中这么想着，不觉就朝帐篷边走了两步，恰听到陶田羊羔的紧张到几乎变调的声音。 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可怎么办啊？ 尽管没听到具体内容，但从陶田的语调声音来看，江恋直觉一定是出事儿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陶田进来了，尽管他想装着镇定，但还是镇定不了。江恋一打量，就看出他攥着卫星电话的手在微微发颤，而且不自觉地舔嘴唇的频率明显变高。江恋也不准备委婉了，单刀直入地问： 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 啊，是…… 陶田猝不及防，欲言又止。江恋朝神棍使了个眼色，神棍真是一点就透，清了清嗓子： 出什么事了？需要我跟孟小姐说一声吗？ 三重连办的身份还是好使的。陶田语无伦次： 不不，四姑婆应该会去说的。四姑婆他们早就进山了，200多号人，分了20多个小队，在不同的地段搜找，都是早出晚归的，平时就用步话机和卫星电话联系，每天晚上哪怕人不回来，也必然会打个电话报备一下当天的进展和搜找过的地段。有一个小队大概8个人2天前就失联了，四姑婆又派了一队去找。 又失联了？ 哼，能不能盼着人点好啊？ 说是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找着3具尸体了，四姑婆都要疯了，带着人赶过去了，其他还不知道，大家议论纷纷的，都还在打听呢。 江恋不语。从刘胜那件事儿可以看出，山鬼是很在乎人命的。孟千姿带队丢了一个刘胜就已经很自责了，四姑婆这次打底就是3条人命，还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往上攀升，搁谁都得疯吧。 会不会是雪崩、失足滑坠什么的？ 我觉得不会，这2天没听说有雪崩，如果是自然伤亡，不可能一队人都失联吧，一定是出大事了，四姑婆才会赶过去。 管他出什么事，站在这儿胡猜肯定是没意义的。我们也赶紧上路吧，具体什么情况到那儿就知道了，没准还能帮上忙。 陶田忙不迭点头，几乎是小跑着第一个出了帐篷。江恋和神棍随即跟出。藏区天长，但黑的也快，只在帐篷里查看这么一会儿功夫，外头就已经全黑了，远远的能看到2辆打着灯的车，那点灯光被周遭的黑暗挤压，微弱而又压抑。走了2步，江恋突然回头，没什么异样的，山线平静，旷野寂寥，那几顶破帐篷在夜色和风声里呼啦作响。神棍凑上来：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就是觉得 脊梁骨上有点毛毛的。 哦。 神棍也往后瞧了瞧，沉默着走了两步之后，忽然冒出一句： 你知道吗？我有个朋友小唐子，就是盛家长陆灵的那个，曾经因为一些原因一个人在外头漂泊了4年多。 所以呢，怎么突然提到他了？跟眼下这情形有关系吗？ 他经常向我传授经验，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，他说，如果你在路上突然觉得不对劲，那千万别怀疑自己，一定是有不对劲的地方。 江烈没吭声，只是又回头看了看。上车之后重新发动，车里的气氛相较之前沉闷了许多。邝美莹察觉到了，却不明所以，只是好奇的一会儿瞧瞧这个，又瞧瞧那个。夜色昏沉，车灯只能在前方辟出很窄的光亮。眼见视线里那几顶帐篷渐渐远去，江恋轻轻出了一口气，下意识摸了摸后脊骨，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想太多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 我走！ 司机突然吼了一句，紧接着车身强烈颠簸，车头驶歪，直直冲向了旁侧。刚冲开一段，一侧的车轮不知道是不是碾上了什么尖锐的东西，猛然爆开，车身倾侧着徐徐停下，后面的车也不知道看见了什么，急急转向，然后在不远处刹住。这一头邝美英已经面如死灰，她坐在死一般的寂静里，哆嗦着看着外头僵停在夜色里的车灯光柱。 我们是不是压到人了？ 车子那么大的颠簸，显然是压到东西了，而且不会是小东西。 死了好狗子了。 司机一拳砸在汽车仪表盘上，低声咒骂了一句什么。陶田反应过来，转身向后看，借着两辆车的微弱灯光，他看到车后不远处确实软塌塌趴伏了个人，车子明显是从那个人身上直直碾过来的，而且后车看到了之后紧急转向，才避免了二次碾压。 糟糕了糟糕了，死了狗子了。 那司机又骂了两句，也不知道是骂自己还是骂那人，然后伸手去开车门。电光石火间，江恋脱口说了句： 等会儿先别下去，有手台吗？让那辆车的司机也先别下。 话说的迟了，那辆车的司机已经拎着探灯下车了。那人长着络腮胡子，长得5大3粗的，大概反正人不是自己压的，没什么压力。探灯略照了照之后，就冲着这头发火： 怎么还不下来？吓傻了吗？撞到人了不知道。 话音未落，身子一挺。邝美莹身子抖得如筛糠，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，她吓失声了。她看到有一截尖利的什么东西穿透那司机的后脑，从他的一只眼睛下方直戳了出来。那司机的身体僵硬了2秒，一脸的不置信，还试图伸手去抓那截东西，再然后重重地摔砸在地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